前路，快乐少年郎，在那崎岖崎岖中看阳光。红尘里快乐有多少方向，一丝丝像梦的风雨，路虽然茫茫，丝丝像梦的风雨，路虽然茫茫。 曾几何 是一阵梦。最怕唱凄凉这首歌，才发现只剩我一个。最爱的也是这首歌，你离开以后陪我走好久。